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来聊一个话题啊，说说这个自己半途而废的那件事是什么。 以前我们好像聊过什么事情是你坚持了很久， 对 啊，这样的话题、啊、 有自己爱好的对吧， 对， 有一种习惯的， 嗯， 有一种这个癖好的，什么样都有。 对，后来想一想发现呢，虽然我们生活当中也会坚持一些事情，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中途就放弃了。 半途而废的为多啊、 嗯、 比如说这个一个小胖子拉手风琴的故事。 这是你的故事吧？ 对，小的时候就确实这个小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感觉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这个有爱好。 嗯， 看到这同学学手风琴，哎呀，我不成，我这多帅气的一件事啊！就抱着那个手风琴，我觉得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复古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我就我得学。学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小孩抱着手风琴，那手风琴比你还沉， 嗯 啊，然后比你还个儿大。虽然我是那时候是个壮壮的小胖子了，但是呢抱着之后你也会觉得，哎呀好累，夏天的时候抱着它出汗，然后冬天的时候抱着它又很凉，然后在家的这个腿上磨茧子呀，手上磨茧子，这真事儿，这真的是真事儿、 啊、 而且呢你想想，当别的小朋友在楼底下打雪仗啊，这个打水仗，在楼底下这个玩弹球，这个翻洋画的时候，你都基本上是在家里边练琴。所以说哎呀，这个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考到了四级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嗯、 你知道为什么最后你没坚持下去吗？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之后你有没有反思过？ 没有。 我听出问题来了。 那什么问题？ 人家比如学手风琴啊，肯定是因为手风琴拉出来的音乐非常的美妙，你的初衷是觉得哎拉手风琴挺帅的。 那肯定的呀，小的时候那种认知还不准确。 嗯 啊，后来我就连这个现在想想一首歌我估计都拉不出来了，我只记得就这几个这个指法估计还能差不多记得，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嗯， 哎，其实说起这话题我忽然又想到啊，就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说，哎，当时如果这件事情我要是坚持下去了， 那就不是你了， 我现在就不是现在的我了。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份， 哎，就老骗自己一片心啊、 嗯、 今天来一块儿说的话题，说一件你曾经半途而废的事儿，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九零后不用心慌啦。中央文件定义14到35周岁的都是青年啊，九零后是中年人吗？啊，最新的这个权威说法来了。近日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呢印发了《中长期啊青年发展规划2016到2025年》，所指的青年范围是14到35周岁。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感觉我们又是同龄人了， 哎、不是 都是青年呀、啊？ 关键问题，人家都说九零后不用慌，两个80后在这坐着还觉得挺开心的。 那我们也在这年龄区间里， 你在 到了青年节，我们也是可以一起共度的。 你确定自己在吗？ 当然在了。 你不是刚13岁吗？ 那我马上就要过青年节了，好吗？ 14到35啊， 是 青年。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说一件让你半途而废的事情。 哎，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老爷爷呀，人家是坚持了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嗯、 就是日记爷爷，60年记录了400万字，他说了要写到生命的终止。这位黑龙江哈尔滨的范文志老爷爷呢，今年已经84岁了，坚持写日记60多年，记录了将近400万字。老爷爷的日记当中包括了他对人生的感悟，还有一些警醒和批评啊，同时又涵盖了日常生活、家族历史、国家的一些重要的大事。他说要一直写到自己生命的终止，希望呢后代子孙能够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更加珍惜眼前幸福的生活。 哎，你看看，这是一个一直坚持了一生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一个乌龙啊，炸出了42年的真友情。1年前呢，四川的76岁老人啊，是这个发现这个老友，突然消失了。42年来呢，这两人定期电话问候，从未断联，以为呢老友啊已经去世了。他决定呢去这个看看老友，啊，徒步4小时走了15公里，最终发现这老朋友还活着，因为这个生病了，怕朋友担心才断联系。哎呀，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好朋友呢？ 嗯，这应该就算是生死之交了。 嗯， 啊，说到这个交朋友啊， 哎， 嗯，其实呢，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 古代的时候呢，其实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应该如何交友，而且交什么样的朋友。而且呢还把他们都说成了是成语，让我们一起来给梳理梳理，也学习学习怎么交朋友， 而且也给自己的朋友都给定个义。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啊？ 是稳静之交，这个应该说的就是那种友谊非常的深挚， 对， 然后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那种朋友。 你看看啊，就稳静了嘛。还有是生死之交，是指同生死共命运的朋友啊。 这我们也常说。 对， 还有莫逆之交，莫逆之交呢一般说的是彼此心意相通啊，没有什么违逆，情投意合，友谊也很深厚，这样的朋友。 还有像娇妻之交，对吧？这听起来好像怎么像说 换个词儿就明白了，如胶似漆，娇妻之交。 但如胶似漆不是一般说的是这爱人吗？ 所以啊，我们以前不知道，其实形容朋友也可以这样说。 你看看娇妻之交哈，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情投意合，如胶似漆，亲密无问的朋友，就是什么都能说啊。 会不会有人听差了，以为是那个脱妻献子的那种朋友？相声里边常说的 不是，是娇妻之交啊。 还有肺腑之交，这个也是顾名思义啦，就是也是说交情很深厚。你看就是推心置腹嘛，那肯定是肺腑之交了。 还有一种金石之交，就是金如金石，怎么都打不破， 情比金坚， 什么样都是朋友。 是啊，金兰之交，这个我们应该也常说吧，就是友情像兄弟一般，这样的好朋友，好兄弟。 还有萍水之交，就素不相识，偶然相遇了，如萍随水漂泊啊，就是这个聚散无定的朋友，但是也是朋友。 对 对， 还有这一面之交，这个也很明白，那肯定就是说刚刚相识，了解还不是很深厚，就属于这个朋友之中的初级阶段。 还有一种是布衣之交啊，布衣就是这个布料的衣服的交情啊，这是什么样的交情呢？是说的是平民啊，百姓之间相交的朋友，就是不是这个什么这个 达官显贵 达官显贵之间啊相处的朋友。 对，还有忘年之交，这个大家也应该很经常说，那就是说呢，这个不拘泥于这年岁啊辈分儿，反正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忘年交嘛，对吧？ 对， 除了忘年交，还有一个不常用的忘形交，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对，忘形交，怎么叫忘形交呢？咱们来看看啊，不拘身份，仪容礼貌的知心朋友，也就是忘了这个外表怎么样，这种朋友不分你我，友谊也是比较亲密的。 对 啊， 就你在他面前呢是最真实的你自己。 对，这已经是得意忘形了，那个 很放松嘛。还有这个贫贱之交啊，这应该说的是贫困时候结交的这种知心朋友，就咱们两个是食于微食的这样的。 还有一种呢是君子之交，这就人家都说嘛，君子之交淡如水嘛，是吧？小人之交这什么甘若什么甜还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小人之交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啊， 我相信大家也很少听到 啊， 就是世道之交。其实就是说呢，做买卖这样的手段结交的朋友，其实呢也是被人说成是小人之交， 也是世道之交哈。 很泛泛的那种。 对，还有什么竹马之交？对，这个竹马之交，估计我就是是不是这个 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 啊， 对，还有什么八拜之交？ 还有在世之交，就是形容这个父一辈、子一辈这样的交情。 对，说了这么多了，赶紧去跟自己的朋友对对号，自己的朋友是到底是世道之交啊，君子之交啊，还是什么贫贱之交啊、布衣之交啊、忘年交啊？ 对，还有那种泛泛之交啊，或者是。有些是可以踢出朋友圈的，这样的不可交的朋友。 后来发现都不是，是相交啊。 是啊，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送上一首陈奕迅的《沙龙》。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半途而废的事儿，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 留住温度，冲 掌都罕有，白下过记住过好过拥有，光圈外漫游眼睛灯色有，有人静镜头里总有风手，水质那即影即有，愁庆飞临都已拆走，但是冲动用于又再有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沿住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停下时光静止衰老，等高峰一秒得奖一秒，再破纪录的一秒，港湾晚登山顶破晓，摘下怀念记住美妙，成绩那刻身份那照，成为父母的一秒，要拍照的事可不少，尘埃飞舞，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沙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件曾经啊半途而废的事儿。 是啊是啊， 说说都觉得伤心。 不觉得吧，应该是另外的一种开心。 怎么开心呢？ 就是哎呀，当时如果我那样做了，是吧，现在我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但关键问题是没有这个坚持住啊。不过其实 小晚期 能够让自己半途而废的呀， 嗯， 也可以说，能不能说就是不是特别喜欢， 一定不是发自于由衷的热爱、 哎、如果热爱的话可能不会半途而废了。 对，就像你学那手风琴 啊。哎，你这别老拿我说事，你说说你这什么事半途而废了？ 我就没坚持过什么事情啊。 谁说这么多年的这个吃这事儿你还是这比较有资格说的？ 那这个事情我没有半途而废啊。 啊，对啊，这倒是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 啊，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哈。暖心情话，他说每天早睡早起，每天早上这个吃早餐，啊，坚持不了这个一个星期就废了。 是，以前好像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啊， 说有人呢就是，也是强迫自己，就是每天早起一些时间， 对， 然后呢每天精心为自己做早餐， 嗯， 后来坚持下去了，然后人家这个生活品质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哎，但是坚持住的不多， 对， 对吧？ 所以它成了新闻，我们多数人都坚持不了。 对， 嗯。这位叫曼热妮说了，考教师资格证，就是最后可能没成功啊， 嗯、 或者没去考。 对对对对对，还有像这个异地恋的，这颜值大叔他说的异地恋啊， 嗯， 半途而废了。 哎，颜、这个异地恋确实也很考验人， 啊、 能不能坚持？你们这个爱能爱多久？ 对。 阿欣的心说了，对于三分钟热度的人来说，每件事情都会半途而废的。 嗯， 唯一没有废掉的就是活着。 对，有的时候确实就是有一些人啊， 嗯， 就是比如说刚有兴趣的时候，就会哎呀不行，我得坚持住，我得喜欢， 嗯， 我天天我抱着他睡啊。但是呢，稍微哎一遇到点困难或遇到点瓶颈，甚至是这个有点不喜欢了，我放一边吧，明天再说。 嗯， 这一搁呀，可就不是明天了，没准这几个月，甚至几年。慢慢就压箱底儿了， 对， 搁床底下落土了。 而且你想，就是这一件事情，你坚持一段时间 啊， 其实呢，你是很有动力，还有成就感的。 对， 忽然因为一个什么原因，然后呢，你把它稍稍放下， 嗯， 你再想回头去捡，好像这心里边提不起那个劲儿了。 关键有时候它就是一放下，说是放下一天， 嗯， 一放下之后就好像就拿不起来， 对， 对吧？就好像，哎呀，觉得我这个什么时候拿起来不着急，反正有的是时间。那时候就是不是真的喜欢了，坚持不住了哈。 所以开始一个爱好嘛， 对， 肯定一开始是兴趣，那之后就是毅力了， 哎， 能不能坚持？ 对，还有这太多的说不过来，迷糊小熊他说，哎呦，太多了，我都说不过来，嗯，啊。 还有这位叫陈锦瑜的朋友说了， 嗯， 从118斤减到了92斤。失恋之后大吃大喝暴饮暴食，迅速长胖到125斤，为了变成更优秀的自己啊，从来没有半途而废，现在已经又回到95斤了，继续加油吧。 哎呦，还真是争取别再这个反弹了， 嗯， 这反弹之后再减肥啊，再增肥再减肥，这样好像对身体影响还挺大的。 是啊， 啊， 嗯， 齐眉小可爱说背6级的单词从来没坚持过啊。 哎，你想一想，上学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单词？ 对， 然后那会儿还都买那种就是单词像词典一样的东西回去背，基本就是记到了开头的什么哎呀， 嗯 ，abandon 呢，啊，就可以了， 哎， 后面没有了。 对对对，你还能记住什么 abandon 啊？ 就第一页的呀。 我当时我记得和那个同寝室的同学哈， 嗯， 那时候还上大学，就是两个人立下一个字据 哦， 哎，就是我记得第一个就是每天背单词至少15个，无上限。 嗯， 这是意思就是你可以再背的更多啊。第二条啊，这个每天锻炼身体啊，这怎么都跑步多少圈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第三条。这个每天啊，这个读多少多少新闻，第四个背多少多少绕口令， 嗯， 然后后来这个第五个怎么着，两个人真的特别有默契，就一直在一个人在电脑上打，一个人在想，然后两个人在分享，不行，这个数少了，这数多了啊，这个咱们坚持不住。啊，我一下午啊， 嗯， 整个把这表格打出来之后，什么时间做什么，哎，安排的非常仔细，安排完之后就两个人一块玩游戏去了。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列出一个安排来，列出一个计划。 对，就是你像这种像什么背英语单词，尤其是你像我们这专业之后，会练点什么绕口令啊，然后那个背点什么这个新闻啊，然后那个还有什么即兴评书练习啊等等啊， 嗯， 一系列的练习写的都非常仔细。 是。 然后两个人这分享，哎呦不行，怎么练，真的特别好写的。后来 应该还挺有那种科学性的，要坚持下来的话。 对对对对，因为你看他从这个英语到专业课， 嗯， 啊，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有了一定的要求。 哦。 后来呢，而还有什么晚上几点睡觉啊？然后之后这个，我记得好像毕业了大概得4-5年之后，又看到了这份。这个当时叫什么什么什么条约啊， 哦， 我们俩人 条约 啊，对，什么条约嘛，嗯，然后呢看到之后哈哈大笑啊，确实挺有意思。这真是半途而不好像坚持 了吗？就没开始吧。 我就记得反正是当时啊，这个一弄完之后就俩人觉得累了，玩会游戏吧。玩游戏之后当天肯定是没有， 嗯， 可能是过了几天之后，哎，咱们得试试，试验了那么一天吧，然后后来聊着聊着天就干别的去了，这些东西就给忘了。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格笑话你，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上学的时候都有那种新学期开学， 对， 然后开始立下自己这一学年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考试之后， 对， 啊， 嗯，后来发现到了第二学期呢，把这个稍微改一改还可以继续用，因为都还没有开始， 换个数字就可以了， 对对对，嗯，哎，不过说到背英语单词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都是毅力很强， 哎，我也发现了， 每天就是用一些软件来背单词，然后都有那个每天的打卡， 对， 天天如此， 没错。啊，就是每天就是人家打一卡背没咱也不知道， 哎，看看人家反思一下自己嘛，是吧？ 对对对，不过还有这个跑步的， 哎， 嗯，朋友圈里边跑步的每天基本上这个榜首啊， 嗯， 差不多都是这么几个人，对吧？ 对， 差不多这榜首都是这么几个爱跑步的人，人家什么跑半马的，是不是？ 嗯， 然后跑什么什么这那的，对，就天天这3万多步，你说有一天我终于走到2万多步，我说我看看我怎么着这步得榜首了，一看排到第10多位 哦，oh. 啊！后来我准备把前10全给删了。 你说你这样怎么进步啊？ 哎呀，太气了， 你不觉得就坚持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如果大家一起来互相 监督，互相勉励，可能这个事情能坚持得更久。 对，但是他们不带我玩，人家都3万多那个记录，我这好不容易走了2万多步啊。来看其他朋友，红尘情歌他说了，学吉他，拖拖拉拉多年，现在啥也不会。 这个你有话说吧？ 我还行，我还行，就是这个， 因为我确实记得你前一段时间狂热过一阵子， 对对对对，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在 坚持？ 还在坚持，还在坚持， 哦， 但是没有之前那么狂热，就是。确实遇到瓶颈了。 哦， 你知道这东西自己学呀，肯定是没有找一个专业的教师这么练起来啊，省劲儿。比如说，你经常会走过这个大家都走的那条弯路，很多这个近道你都不知道，所以说需要一高手来这个给你，这个稍微点一下，你可能就通了。 所以你现在达到的应该是你能力所及的一个上限了。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但是大部分歌反正这拨楞起来应该问题不大， 哎， 啊，就尤其弹唱方面哈，啊， 哎，虎虎人还是可以的， 哎，对对对，虎虎小姑娘还是可以的啊。 向下说了， 哎， 说除了吃饭睡觉我坚持过什么，就自己开始反问自己 了，那你问谁呢？啊， 说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确实是让一些人醍醐灌顶了， 可能你唯一的坚持就是不坚持吧啊。找到心爱的人，他说他爱我，但是他半途而废了。这说的是别人 哦，也这个事情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哎， 可能也不能都说到一个人身上吧。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听众的这个名字啊，和他们这个说的事儿，都有点相像， 挺挂钩的。 你看这个找到心爱的人，就说到爱的事儿， 嗯。 刚才说学吉他人《红尘情歌》，是吧？ 啊， 还有之前刚才说什么英语的那是怎么着来， 啊， 反正有点像，哎，挺有意思哈， 啊。对，这个人家背英语那个叫齐眉小可爱嘛。哎，怎么安慰他呢？不用安慰他。希望下一段恋情能够长长久久的。 你坚持住就好了， 对对对， 不管别人半途不安，但是这好像是俩人的事儿。 对对， 你可以找一别人嘛，坚持住。 是，这位长裙绿衣说了，减肥每次也是3分钟热度，因为没有支撑的动力。但是呢，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之后， 哎， 想站在他身边，和他看起来更般配，于是督促我成为了更好的我自己。 对，或者是换一更胖的他。啊，让他也吃起来。 人家现在很甜蜜，还给人出馊主意呢。 哪儿馊主意 啊？ 这甜蜜两个人不得共享吗？ 哦， 对吧？我胖你就不能胖点了吗？能不能？能不能多吃点？能不能把那面前俩腰子都给吃进去？ 真是毁了这对小情侣啊！ 还有这个像那个秦卓，他说了练字。 这个是。 对。 很多人没有坚持，现在大家练的都是打字。比赛一下表情包。 对，确实现在这手机打字一个比一个快，但提笔忘字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是的。 这 位叫明年嫁给你的朋友说了，你看这个名字又和他的话挺 对 应的。 你看看 他说结婚订了婚， 嗯， 然后婚前一个月分手了。 哎呦， 挺可惜的哈。 对，确实是，不过没关系。 对， 反过来想想呢， 好，坏事变好事。 对，坏事变好事，因为这个订了婚最起码还没结婚的嘛， 对 吧？分开了之后再找个更好的。 有 什么理由生气？他说不熬夜， 说中了很多人吧。 对，这肯定也是很多人在坚持，但是坚持不住的。就每次一说啊，关于健康的，总会带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规律的睡眠，第二个就是多喝水，这是， 第三个还是要运动呢。 哎，对，要运动哈。但是这个其实这三个，我觉得除了多喝水啊，都不太好坚持，其实多喝水都不容易好坚持。 对 啊，都不好坚持，确实不好坚持，尤其这早睡这事儿。因为现在啊，就是你其实你说有事儿干吗？有时候也挺无聊的，但是无聊的呀，太有聊了，就你拿到手机之后你想干嘛都行。所以说有时候你说哎呀早睡吧，包括之前这个我也一样哈，基本上9点半10点就躺那儿了，但是这一拿手机啊，可能哎半小时过去，一小时过，哎时间还尚早，没关系，可能这个时间是上早，你准备睡觉那时候，大脑已经觉得不行了。哎呀，我已经开始兴奋了，你凭什么想睡就睡啊？ 对， 对不对？ 其实我这个也是特别有感受。 哎， 就是呢，当了妈妈之后啊，这个想不熬夜， 你都当妈妈了。 对，我虽然明年才18，对，这个确实很多时候是你想睡，但是呢。这个带就是孩子刚刚哄睡着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你不可能跟孩子同步就睡了，还得干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哎，真是。 然后感觉夜生活才刚开始 啊， 真的不忍心把这么美好的夜晚浪费掉。 哎呦， 所以不知不觉就会过12点。 你提到了一个我们90后现在都不怎么提的词儿啊，夜生活。哎呀， 你们90后怎么说？刷夜对吗？ 包夜啊。 好， 哎呀，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一件自己曾经半途而废的事儿，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 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哎，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以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说的话题，说一件你曾经半途而废的那件事儿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我们来看看爱你但是不能书写给你，直系亲属之间呢不宜相互书写，直系亲属之间啊不宜相互书写，因为呢会产生书写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这种病的这发病率呢不高，大概呢是在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之间，但是一旦发生病死率相当高。医生也建议了，实在要输一体血的时候要做到量少，要选成分。 这个我们也要做一个知识点了解一下吧。 嗯， 接着来说，这个我们都说一白遮百遮三丑。 嗯， 有一位女子呢，也是为了追求美白，那打了这个美白针，差点把性命给丢掉了。最近呢，这个姑娘顾某为了美白，到一家美容店去注射，这叫铂金美白针呐。 嗯， 注射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她已经出现了像胸闷、头晕、呕吐各种不适的症状，紧急送医之后还出现了严重的败血症，那一度是休克了。后来经过抢救，终于转危为安。经过检查呢，说这家店是属于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那美白针呢也是假药， 三名老板都被公诉了。 哎呀，所以说您说这为了美哈， 嗯， 也不知道是这个自己的性命重要、身体重要，还是自己美重要。 有的时候就是这些，这美容机构啊，他们这种忽悠人呢，确实让很多女士也很动心呢。 一般他们都怎么忽悠啊？ 就是你看人家会有这种真神了，比如说你看看我们这位。现在不都有什么那个用微信来就是互相宣传嘛？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就是在现场在接受这样的一些什么美白针的这样的这个体验，然后呢立竿见影会有效果。 哎，这么一说还真是证明了一件事儿。 嗯， 你也了解过啊？ 朋友圈里有相关的微商。 不用解释啊！我就问问这怎么忽悠？你看看你还就比较有了解的。哎呀，咱们再来看一个吧，说再见矿泉水瓶啊。这矿泉水瓶呢，确实，你看平时咱们喝完水之后啊，这个矿泉水瓶就感觉挺浪费的，对吧？英国学生就发明了可食用水球，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英国的三名学习工业设计的学生啊，受分子美食的启发，制作出水球状的储水容器，是这个容器啊是强韧、可食用、可降解。成本又低，能有效地减少塑料瓶的使用，保护环境。来吧，干了这枚水球，而且你看挺可爱的。 对， 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概念，就这水球是怎么拿，你会不会一拿就破了？ 它做起来就像那个，就像大个一点的葡萄。 啊， 然后晶莹剔透的，也还有不同颜色的。然后你把它呢，就是这样放进 嘴里、哎， 放进嘴里之后，应该会有那种爆浆的感觉吧？就是那个水都在水里边就爆开了。 太好了，太好玩了啊！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看那个视频，就是有实验者就是品尝这个水球，我感觉其实大家好像对这种有点颠覆性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好像很多人还是一开始是拒绝的，就觉得好像拿在手里玩一玩可以，你让我放到嘴里边去把它喝下去，有点。抗拒。 你看咱们矿泉水瓶有一什么优势啊？ 嗯， 打开盖儿之后，你手和水和那个瓶口基本没有接触的，能保证卫生，对吧？但是呢，你想想这个拿着那水球还得玩揉一会儿啊，揉一会儿，把手上泥啊都给洗干净之后，哎呀， 那是泥球，不是水球， 这个可以吃掉了。确实是，好像这个卫生方面不知道，因为这个咱们也没见过，也没尝试过，有可能人家有其他的方式。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痛快。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嗯， 对，不痛快，就不像那宽水 一口， 对，哎，你想，就是看自己量，有人 看这个畅饮的感觉， 人家有一口能给干了的，对吧？你像比如说这个，咱们喝水少，可以一下喝三分之一啊，喝五分之一，觉得挺舒服。这水球，你说怎么着能达到痛快？含一嘴，咔一下浇开，这也不太现实，对吧？ 以后可能做成大水球。 跟吃汉堡一样。 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科学的设想设计啊。 总之是在进步哈。 对对对。继续来说吧，就是之前不理解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吃香菜。香菜到底有多恐怖呢？真的有人去研究了，说这个不爱吃香菜呀，完全是因为基因导致的。这个全世界大约有15%的人讨厌吃香菜，天生不爱吃香菜的人会感觉香菜有一股肥皂的味道。那根据统计呢，全世界最不爱吃香菜的人当中，亚洲人占比是最大的。可是呢，在日本，这个好像是还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香菜不吃香菜的人，可能他觉得这肥皂味儿啊，可能还是美化了。他会觉得是一种臭大姐味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说他臭大姐。我说你们都吃过臭大姐吗？他们都说是臭大姐的一股味道。 所以，众口难调吧，每个人可能口感不一样。 哎，确实是，你比如说，我不理解很多人就是怎么茄子，你香菜呀、什么这个蒿子杆啊，还有像什么芹菜啊，这种味道是比较浓郁的，然后你不吃我能理解，不吃茄子，你见过这样人吗？哎， 我还见过不吃豆角的呢。 啊，对，不吃葱， 什么人都有啊， 不吃土豆。哎，我就不太理解。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一人一个习惯啊。 继续来说，这个是。美国的一名男子，他呢是和地铁赛跑，那么在下一站的时候，成功的坐上了同一趟地铁。 哇！ 美国的这位32岁的男子李奇，他呢是尝试和地铁赛跑，他呢本身是从华尔街这一站下车，然后肯定是出了地铁，然后急速狂奔，跑过了百老汇大街，最后成功的搭上了同一辆地铁的下一站，就是这个鲍林格林这一站，坐上了同一趟地铁。这个李奇呢，他是热爱奔跑， 跑步之前呢是很有信心，完自己能够在这个大概是322米的这样一个长的路程当中呢跑过地铁。 嗯，也就是说，他这个这种情这个情形啊，一般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 哎， 对吧？他把这电影当中的一个情节给实现了， 生死时速一样， 哎，跟地铁赛跑。说到跑啊，再来看看这个男孩和女孩们啊。男孩女孩呢跑步结缘了，婚礼的时候呢新郎穿运动服跑7公里来接亲，孔繁元呢喜欢跑步，结识了同样喜欢跑步的李甜甜，两人呢常常是相约跑步，自然而然呢就走到了一起。两人大喜的日子呢，他也是手捧着鲜花，穿着这个专业的运动服，脚踩红色跑鞋，带着十几名身着跑服的迎亲人员跑步7公里来接亲， 这就叫情投意合。 对， 嗯， 多好啊。 我在想他这个就是和他一起的这些迎亲人员应该也是他们那个跑步小分队的， 也是挺受罪的啊。 要不然的话真坚持不下来。 人家这迎个亲啊都坐点什么豪车什么的， 嗯， 对吧？ 但我觉得人家这个更好， 啊，更 有 创意， 有 创意， 对对对， 嗯， 所以跑步真的是让很多人又爱又恨。如果能坚持下来的话， 嗯， 能尝到甜头， 那可说呢。 坚持不下来的话就很难说了。 哎， 这个但是有一个调查说这个成功人士其实都喜欢跑步 啊。我说我怎么那么喜欢跑步呢？突然 你坚持了吗？ 没有，嗯， 跑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会感觉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跑着跑着觉得口干舌燥了，然后进一步气喘吁吁了。但是呢正是这些轻度的不适的感觉能够让人在跑步当中体验到生活，所以说人生就像在跑步， 嗯， 慢一点没关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哎， 贵在坚持。 对，说的是成功人跑步这事儿哈。 嗯， 咱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成功人这么爱跑步呢？ 哎， 啊，为什么呢？ 感觉我离成功人的人生又接近了一步。 对，你先来分享一下。 哎，这说的第一点就是呢，你会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体会到自己比想象当中要坚强更多。就跑步能够让人的身体和心智方面达到难以置信的新高度。 嗯， 如果你回想生命当中很艰难的那些经历，那跑步应该是其中宝贵的一种。 哎，这是比较这个你比想象中更要坚强，这给自己自信的一种方式了， 很励志啊。 还有做好准备是完成目标的第一步。 哎， 长距离的跑步啊通常会让人这个遭遇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期， 嗯， 实在看不清楚， 我看一下啊， 撞什么期，这是反正就是身体疲劳的， 嗯， 然后能量的这个耗尽的啊，这么一个这个 阶段，嗯 啊，这通常呢是因为准备工作不足，没及时的补充食物，生活当中也会存在这样的过度疲劳的状态，因此呢要提前做好准备，及时给自己充电，想成功，学会啊这个照顾自己是关键之一。 嗯，我刚刚看到了这个说的是撞墙期 啊，撞墙期， 就是，身体极度疲劳， 啊， 然后能量被耗尽，感觉身体被掏空 啊。 其实呢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感觉到哎不愿意尝试， 嗯， 注定就会失败。 哎， 因为害怕失败呢肯定就不敢再去尝试了。 对， 这种恐惧感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也会让人习惯性的不敢尝试生活当中可能有难度一点的工作甚至是挑战，变得畏缩不前。 对， 其实这个对人的那种就是挫败感可能对人打击还挺大的。 哎， 嗯， 还有呢就是也会让你感觉有起有落的， 嗯， 这种跑步的时候呢爬坡会让你感觉哎呦双腿灌了铅一样，时时刻刻都想着放弃，此时如果你给自己加把劲儿的话很快就能体验到下坡的快感。 嗯 嗯， 那其实呢这个过程啊也是很重要。 哎， 冲过终点的时候呢真的让人感觉酣畅淋漓。 嗯， 过程真的非常重要。那检查还没有完成的愿望清单的时候，过程也会告诉你如何更好的去完成下一项任务，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没错，还有像， 嗯， 学会这个接受挑战， 嗯， 对吧？还有以及这个所有人都有的共性，比如说参加跑步的人都有完成锻炼目标的愿望。 哎， 无论是里程多长速度多快都会把锻炼当成是一种人生考验。 嗯，而且呢真的当你坚持一项运动坚持很久之后，你会发现年龄真的只是一个数字啊。 哎， 并不具有说服力的。 对， 可能看起来只有30多岁，在实际年龄会这个更大一些。 嗯，虽然咱们说了这么天坚持坚持坚持运动坚持跑步哈，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却说的是你说一件你半途而废的事儿。 对， 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送上一首王菲的同名歌吧，这首歌叫半途而废。 没错，来自王菲的一首《半途而废》，正是今天跟您聊的话题，说一件自己半途而废的事情。 嗯， 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没有坚持的事情有很多， 对， 也看到朋友们分享了。哎，我感觉大家说的那些好像都戳中了我自己没有干成的事情。 你还写过日记呢？ 小学的时候没写过吗？ 啊！ 而且那时候是老师督促着要交的，定期要交日记或者交周记。 我怎么不记得了？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 哦，对对对，一开始是交，后来我们说老师，这不是教我们说这个日记是属于这个秘密吗？ 对， 属于自个人的，你不能看。后来就不写了。 我现在想想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从一开始这个日记啊，对我们来说就是变味儿了，所以才没有坚持下去。觉得好像一提笔要写东西，就想到是不是要。就是好像上交给老师看的那种， 就想写作业了， 嗯， 就还得想 变成一种任务， 我怎么写才能让老师给打满分？ 对对对， 啊，其实跟日记好像关系就不大了， 没错， 对吧？这刚才为什么说这个，是因为有位朋友一叶加州，他说写了9年的日记，去年突然就不再写了， 嗯。虽然我没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但是现在我发现呢， 啊， 每当我回顾朋友圈的时候，基本我这一年干的事情大概就都在上边了。 那这一年也没干什么事儿， 对，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啊。 啊 来看这个，单翼天使他说了，钢琴就练了一段时间， 嗯， 后来歇了。 哎，这我也练过。 你还练过钢琴呢？哇，你在这个音乐方面， 哎， 乐器方面尝试很多呀。 对，尝试很多，但能坚持住不多啊。 哎， 这也是就一段时间，就后来就歇了。 嗯， 就是因为是这样，你知道，就是让孩子学习，如果从基础开始学的话， 嗯， 如果从基础开始学的话，就你会发现，哎，还挺容易的。就他会就从这个开始，然后你成年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这基础什么可练的呀？这我最后都会啊。但其实那是最最最扎实的东西， 哎， 啊。最开始你应该学的，但你就不愿意再去接受了。 是 啊， 嗯，来看这个鲨鱼小公举，他说了，之前会收集自己喝过的瓶盖， 嗯， 将来呢，他想到的是将来会摆在自己家的墙面上， 哎， 哇，一整面墙， 嗯， 哎，为什么我觉得蜜桔恐惧症犯了呢？他说记录遇见的每一个人，然后坚持了一年半，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嗯， 可能这个工程太浩大了。 对，可能这个瓶盖实在没地儿放了，因为家里边我见过朋友收集那个瓶子的， 嗯， 听装饮料的， 哎， 就只要是听，只要是饮料， 嗯， 只要是这个这种 这类的啊， 都给留下来了，而且有一些是特别非常这个限量的那种， 哦， 就基本没有几个啊，这种也在家里， 嗯， 而且特别神奇，听是完整的，没有打开过，里边没有饮料， 哎。 哎， 他怎么做到的？ 很神奇，很神奇， 是啊，是 啊，很神奇， 说明他还挺执着于这方面的收藏。 对，啊， 后来呢？坚持了吗？ 后来就是放不下吗？就是后来搬家的时候就成了问题了吗？ 后来发现问题在于房子小。 对，你想想啊，确实是，咱们现在你去超市看的话， 嗯， 应该有100种这样的饮料了，对吧？ 嗯， 而且还不包括什么限量版啊、不限量版啊，什么这个少见的，这其他地方的异国的、他乡的什么样？你说家里边多的地儿能装这么多？除了有一种方法， 嗯， 哎，跟那个这个收废品的一样，把它踩扁了收起来，这样。对，是不是？ 人家煞费苦心把里面饮料都给这个去掉了，而且还让你看不出痕迹来。 嗯， 最后你说把它踩扁了， 不是就这样这个省地儿吗？但是又没有失去意义， 心血啊都毁了， 失去意义。 哎，但是我在想，可能像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饮料品种还并不多， 对， 所以呢，他可能就哎喜欢上了这个爱好收藏， 哎， 慢慢发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是不是一开始那种热情可能就热度就降低了？ 对对 对， 对， 对， 就没有那种狂热的感觉了， 有可能因为太多了， 对 啊。 嗯，可能有些人事情坚持不下去，也是因为一开始的那个感觉变了， 对。 这位叫碧水寒烟的朋友说，学乌克丽丽，哦，我终于念对了。我以前老说什么尤里克克呀， 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呀，就这 对对对， 从来没念对过。 这是不同的叫法，可能不同地区有，咱们这边一般叫尤克里里嘛， 嗯， 然后呢，他们叫乌克丽丽啊，也是这，其实这个并不难。这个就是难度要稍微小一点，因为它就4根弦嘛， 哦， 而且尼龙弦它按起来就不会那么疼， 看起来像一个小玩具一样，以为会很好学。 对，哎，就确实相对来说要稍微好学一点， 嗯， 就几个和弦不愣不愣，然后就会唱歌就可以了， 能哄女孩子就行了， 啊， 是吧？对你来说， 怎么叫哄女孩子呀？女孩儿， 哄女孩开心。 对，哄女孩儿，嗯，啊，女孩子呢， 啊。还有呢，这位叫阿呆的朋友说了。他说：“我尝试着去哭，结果笑了。” 哎，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生活让他成长了吧？ 嗯，还有像那个 同福客栈掌柜，他说读书和学英语， 这是没坚持的， 没坚持的啊。就是确实，我跟你说，这事儿要不从小给养成习惯的话，大了之后你想改变，其实挺难的。 对， 你想这么多年了，你真说这个坚持干一件事儿，尤其是你说实话就不太喜欢的事儿，难度挺大，难度挺大啊。还有主播阿姨，她也说了啊，健身就去过一次，还是办卡那一次 啊 啊， 就是为去办那张卡。 对，就是 写那个计划书是一样的。 哎，就觉得办了健身卡之后，我已经成为一个型男了。 是 啊， 真是想多了。 对。 这位叫刘喵的朋友说夜跑， 哎，夜跑这也是很多人就曾经坚持过的事儿， 对对对， 是这样啊。还有什么一笑倾城，他说了说这个考研，啊， 这叫月无邪说了戒烟半途而废了， 对，这也是不少人这个半途而废的事儿哈，但是相信越来这个戒烟令越来越严的话，这个赶紧把烟趁早戒了啊。 是的， 唐也说了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呀，因太胖取消了原计划。 很幽默，是一个快乐的胖子。 对， 这个王宝若说了，他说呢异地恋， 嗯， 说好了要一直爱下去的，可是呢是我先转身的，没有坚持， 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还有像这个二十一，他说学书法，学画画，学跳舞，学钢琴，学吉他，学所有假期能学的东西啊，后来都放弃了。 哎，假期开始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 不是，可能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事情咱们做错了。 哪个？ 它是兴趣。 哎， 就是它如果让你变成了哎呀我这是任务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这可恐怕是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本身自己就没兴趣。 嗯， 不是在培养兴趣吗？对吧？学画画的目的不是培养那个对美的这个认知和感觉吗？对吧？学跳舞不是学这个肢体上的这培养兴趣吗？学吉他学这个什么是钢琴啊，学什么不是为培养音乐方面兴趣吗？如果你真的把它看重了，哎呀不成我得考级啊，我得把吉他学成什么什么样， 比较功利了哈。 对，可能就倒学不好了。你看那些真正弹的吉他好的，我还真认识一个，现在在乐队给人做吉他手。 哎， 他就是当时小的时候啊当成任务家长给报班，报班之后呢到这个吉他这个老师这儿之后，老师说第三节课老师说把钱退给你吧，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直接就把钱退给他让他走了，学不会，就你太笨了。后来回家之后自己就喜欢那个，早上起六点开始练，这是真事儿啊，从早上起六点开始练，除了中午吃饭一直练到晚上12点，手不断停的就不一直在练，现在成为业界一个非常棒的吉他手。 哇，就是痴迷于此。 对呀，所以说有时候你如果说真的很功利啊，说我必须是什么短时间学好啊，学成什么什么考级什么样的啊，不一定能行，对吧？ 对对对。 但是呢如果你是真的爱好的话，慢慢自己来研究摸索啊，有高人一指点，可能反而到这个效果会更好了。 对。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半途而废还真不多。你不要回来，他说学自行车。 学自行车可能也有些人，我记得我学自行车的过程就挺艰苦的。 为什么？ 不是艰苦，是挺不容易的。 为什么？ 就是小的时候学过几次车，然后后来呢都觉得害怕，就是只要家里人 后来是不是有的驾照啊， 我就不行。那是汽车了，我 说 的自行车。 嗯， 然后一放手我就立马就失去平衡，可能就摔倒了。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脑袋比较大的原因？ 但对，那个时候我身材很瘦小。 啊，对，就是因为那这个原因。 并不是，可能还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内心当中一开始是害怕他的。 你家里边就是给你放手的时候跟你说，跟你说你我要放手了吗？ 没说，但后来当我察觉后边没人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一开始是可以骑的，然后当我知道后边没有人在辅助我的时候，马上就摔倒。所以摔过几次之后就怕了。但是后来我是怎么学会自行车的呢？真的是自己玩着玩着，然后从坐在那个后车座，然后那样往前蹬，然后发现哎，原来就是我也可以保持平衡，慢慢找到技巧，然后才开始坐在那个车座上开始学骑。 你看看，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啊都是需要我们坚持的，当然了有一些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事情也没必要坚持， 对， 坚持完之后也不是你的，它只能成为你的一种负担，对吧？ 还有就是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把一件事情坚持好，坚持做下去的话呢，一定要和自己内心当中的怯懦呀，哎，或者是懒惰呀，这些做抗争，最后战胜它。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的《等我遇见你》。